自徘徊。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浪花是轻轻的，风也是微微的，但很有节奏，就像是一个虽然幼小但却很快乐的婴儿的呼吸一样。是啊，海经常会这样，在夜里他没有睡去，他明白属于他的风和月光和山还有沙粒的夜晚终于到来了。没有第五者，有也休想参与其中，除非你愿意坐下来悄悄听他说，脚被海浪轻盈地拍打着，那是他们的密电码。如果翻译过来，内容可能是海底的秘密、沉船的信息、珊瑚岛的传说、失踪船夫的下落，还有大鱼和小鱼其实并不是食物链系上的那两点，还有也许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境地，有另外一个世界。 你的白天，我的黑夜，思念人的山在天边，记忆在你因为离别，没有遗漏也有限。为了见面，心多热切，希望感觉不曾改变，又怕自己一厢情愿，看见物是人非。如果你就在眼前，我会用什么心迎接？迫不及待地飞奔向你，还是狂喜的泪？ 睡了，您还忙着。这里是夜歌，夜歌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的酒杯， 候游过你的身边，望着你，已经忘了吗？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，一直是我和你相偎，我们仰起头。 如果你真的听见了小鱼们快乐的歌唱，那就在今夜跟着他去海最深的地方看看，海底两万里的世界，看看你从前以为很了解很熟悉的海，或许已经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之外。 你还记得吗？在我触到海里的时候游过你的身边，望着已经忘了吗？从那次瞬间相识之后，一直是我和你相偎，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，你看还有那美丽人生金色的叹息，我们要歌唱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

谁都不能怪，谁都是无奈。这是个疯狂的时代，一切都那么快。也许我不属于现在，却还要等待。我想要回到纯真的年代，天等着你回来。我想要回到纯真的年代，再没有折磨和伤害，用真实而无邪的爱，每天 在那个贸易公司工作，然后就是，算是工作时间比较长，然后我就想，偶尔就是会加班，因为忙的时候，避免不了要加班，然后喜欢听一些就是流行的音乐，比较就是像周杰伦，还有女生就是范玮琪之类的，都比较喜欢，希望就是以后的工作会很开心。因为家人不在身边嘛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家里面亲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好了。喜欢听周杰伦，王力宏，范玮琪，比较喜欢听许飞的《拥有你的日子》。 拼命远方开始阴霾，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，我的脸上始终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。

这么简单吧，就算是毁掉现实，我们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，那是海带给我们的世界。还记得上一次看海的时候，你和我不是说好了吗？把海永久地放在心里，这不是一种典当，或者说也不是什么寄存，它不会随着时间越放越消减，反而就是一种储蓄，或者说是一只潜力股，在我们的感情中越来越浓郁而芬芳，就像是法国格拉夫的红葡萄酒。哎，我真的有一瓶，一直没舍得喝，不过有时候我会独自的欣赏它，看它的颜色在灯光的映照下变换着醉人的暖暖的光晕，想象它的气味沁人心脾。然后呢，我看到了你，和从前不一样的是，背景是黄昏的大海。 我把思念忘进白云里，好飘上天空，飘上你，下成了雨， 下成了雨。 你就哗啦啦啦下成小溪，流过山谷和大地，向大海去， 向大海去。 一波波的潮来潮去，从来不休息。我把思念忘进白云里，好飘上天。 寂寞。夜歌，五洲同主持。 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抱。 想哭就大声地哭出来，本来我以为你已经忘了怎么哭了，还好一切都还存在，现实世界都没有被毁灭，你和他还有我此刻都在夜歌里，说着大海，说着我的故事。你说海上有海盗，哎，最近总有人给我提起海盗，这个问题离你上班上课吃饭睡觉似乎有点远，可是现在有一个船长的事情，你我都开始注意他了。别担心，船长呢，他已经获救了。所以啊，我不相信歌里所描绘的海盗的职业是如何的精彩传奇，顶多让我们羡慕的是他们可以常年与海为伴。谁知道在一起又怎样呢？如果并不相爱，他尝到的是海浪的苦涩，他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你的味觉。海水即使呛到你的嘴里，你尝到的却是你和他潮水般快捷。我是吴周彤，晚安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这样让我心碎。 不断流转在从前，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，再有一万年，深情也不变，爱像烈火般蔓延，几十条长线盘旋在天边，沉浮中以为情深缘浅，你再度出现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我的成长过程啊，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。我的体会呢，就是